一篇又一篇，叶修真是一个字不漏地看过来了。他越发地确定了自己的推断，从这些攻略中许多不够到位的痕迹上，叶修推断出了作者的实战经验相当有限。这12套攻略其实只是他在掌握了理论知识后的大胆意淫，但是他意淫的合理，意淫的有逻辑性，有可行性，这正是他不简单的地方。到看完最后一篇攻略，叶修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12篇攻略没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但是大小细节上的缺陷却完全将作者给暴露了出来。这个媚光是个什么样的玩家，叶修心里已经有数了。对于这人，他很有点兴趣。关掉攻略后一看时间，竟然已经临近11点，交班已经快到。叶修连忙关了这边机器去前台。周末准备刷夜通宵的客人挺多，前台很是忙碌了一阵。等叶修安静地坐下来后，已经是11点30分了。唐柔也已经去了他的位置，两人前后脚登上了游戏。叶修上来便搜索了媚光的名字，结果角色还是不在线。叶修发了个好友申请过去，便没有再理会了。往好友栏里一扫，苏沐橙和乔一凡还没有上线，包子入侵却是已经到了。于是给唐柔和包子入侵各去了条消息，招呼大家准备副本门外集合。 嗯，收到。 两人分别回了消息，叶修的君莫笑也随即离开空机城，朝着一线峡谷副本方向去了。 君莫笑上线，离开主城朝一线峡谷方向去了。韩彦柔上线朝一线峡谷去了，角色还是濒危状态。包子入侵从竞技场出来朝主城外方向去了。 三人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此时却已经被人盯在眼中，透露他们行踪的消息正在暗中不住地飞舞着。11点41分， 琉璃之地坐标12561475，风书烟幕上线。 11点44分， 琉璃之地坐标12541466，一寸灰上线。 新的消息也在接连传播着。11点50分，叶修的君莫笑奔赴一线峡谷的途中，临近凌晨0点的这个时段还算热闹，不少像叶修他们这样的玩家都是候着副本次数刷新便迫不及待地前来练级，一路上同样赶路的玩家倒是很多。叶修已经和苏沐橙、乔一凡联系过了，两人都是在琉璃之地直接下的线，此时上线直接前往一线峡谷，虽来得迟，反倒比他们从空机城赶过去要近上许多。空机城外荒郊一片，倒也有点30级左右的杂乱小怪，不过这里并不算是什么练级区，小怪的刷新速度和密集程度都不足以保证玩家练级的需求，除了一些任务要求的内容，没有玩家会在这里打怪。穿过这片城郊道路分作两岔，左边通往流浪人群聚集的琉璃之地，右边便是荒无人烟的一线峡谷。玩家走到这里，各自的等级基本一目了然，往左走的那都是30级以下的，往右走的那就是30级以上的，目前在第10区属于高等级人群。君莫笑自然是属于这一部分，到了岔道口转向右边，巧的是走在他身边的数名玩家角色竟然也清一色的是高等级人群，在此处齐齐转向了右路。道路的前方更是有数名玩家从一线峡谷的方向朝着空机城这边而来，在这个接近零点人人奔向练级区准备副本的时段，这几个逆向行驶的角色显得异常的扎眼。 一排八人，左四右四，齐头并进，朝着这边而来。乍一眼看上去像是排成人字形的大雁。身遭那些共同赶路的角色，不知何时起都已经散落到了君莫笑的身遭。叶修突然意识到不对，君莫笑突然停住了脚步，身边这许多角色这一瞬间像是得到了统一的指令似的，一下子也齐齐停住了。果然，叶修根本不去多想，先发制人，轻搭在键盘上的左手骤然提速，瞬间已经完成了一个操作。这周围的许多玩家反应却也没有慢到哪儿去，就在大家的角色都齐齐停步的一瞬间，就都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已经暴露。角色是中远程攻击的玩家立刻就已经发动了攻势，几个方向都有子弹法术朝着当中的君莫笑扑来。君莫笑瞬间就已被打成一片残影消失，连个尸体都没剩下。影分身术围攻的无疑不是荣耀老手，瞬间已知他们击杀的不过是施展影分身术后丢下的影分身。君莫笑的真身早已经在他们发动攻击之前闪到了右侧一名角色身前，没有对话，提矛就打。影分身瞬间消失的同时，这名拦路的玩家角色已经被君莫笑一个落花掌给轰了出去，他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用的是一个近战型角色，正准备和众人一起上去围攻，在看到众多远程攻击的角色齐齐发动攻势击灭了君莫笑的影分身后，正和众人一样在寻找真身何在时，角色突然就已经浮空而起。真身在自己身边，都已经被落花掌击飞出去了的这哥们儿脑中还在疑惑着这个问题。飞出的身体是叶修的开路先锋，他察觉得早，这些玩家的布阵包围本就还没有完成，这一影分身术移来的方向也正是此时这个未完成的包围圈最薄弱的一处。飞出去的角色撞向了此方向的另一人，这个方向仅仅就有这么两个人而已。这角色是神枪手，一边躲开飞来的人肉炮弹，一边朝君莫笑拔枪射击，试图进行一些阻挠。叶修看得清楚，直线冲去的君莫笑轻巧的一个横向移动，便已经避过了这射来的一串子弹，跟着一个前跳，空冲180度转身，枪形态的千机伞提起就是一枪放出，打了一个飞枪操作倒飞了出去。这一提速来得突然，那些追着真身攻过来的子弹法术纷纷落了个空，飞枪落地后的君莫笑正好在那枪手身边，这枪手反应也快，抬腿就是一个膝撞顶来，结果抬腿刚绊，君莫笑早一脚把他踩翻在地，却是叶修比他更快一步用了一个踏射，砰砰两枪意思了一下，君莫笑跟着已经继续冲出，已有两个玩家的角色一左一右赶紧围了上来。左边一个狂剑士起手崩山击，大跳出招，更聪明的是没有朝着君莫笑的人砍，而是劈空砍向了君莫笑冲向的方向。显然这一击他并不求杀伤，只想把君莫笑拦上一拦，结果就见君莫笑没看到他一样依然是怎么冲着。如此自寻死路，狂剑士当然只会更高兴，自然不会有丝毫收手的意思，结果就在崩山机要砍中的一瞬，突见寒光一道，君莫笑侧身拔剑，却是精准的一个格挡摆在了崩山机面前。崩山机气势威猛，格挡动作渺小，但游戏里技能效果不是就看声势的。当一声巨响，狂剑士的重剑斩到了君莫笑的剑上，格挡效果发挥，伤害化解部分，君莫笑强行被击退出去。结果这一退却是右边赶过来的这一玩家所没有料到的， 本来满以为君魔校要被这起崩山机拦下了，看到君魔校不知死活冲上去，正幻想被崩山机彻底劈翻在地的画面，却不料君魔校突然出了一个格挡，而且还利用格挡后的击退效果飞快地完成了一个走位。这一晃的功夫竟然是在自己的身边，这玩家忙乱操作，却哪里快得过早已经算得精准的叶修。千机伞在击退过程中就已经拆成了东方棍，退至这玩家身边，立刻就是一个抛投将他扔了出去。那边的狂剑士大跳崩山机劈地，这正摆收招造型呢，呼啦飞来一人，躲也没法躲，顿时两人摔成了一团。叶修也根本不去追杀，立刻让君莫笑掉头闪人。一大堆玩家控制着角色急吼吼地追过来，有个魔道学者比较积极，起了扫把嗖嗖飞得挺快，结果君莫笑这边跑几步，突然又是倒跳飞枪，一枪打到魔道学者脑门，血花淋漓，这哥们一时慌张直接撞树上去了，惹得身后一片哄笑声。 笑毛啊！ 撞树的魔道学者从树下爬起，语气很不友善地吼着，结果也没多少人理会他，其他人继续朝着君莫笑狂追。 包抄包抄啊！ 有人叫着， 抄你个头啊，速度都一样怎么抄？那方线有没有人啊？找人拦一下啊！那边哪来的人啊？又不是练级区，这家伙故意的啊，专找了个找不着人拦截的地方，追吧还废什么话呀，看他能跑多远。 既像是议论又像是争吵，一堆人沸沸扬扬的就这么赶了上来。叶修回头看看距离，此时脱身倒是没什么难度，不过看对方这早有布置的模样，怕是不会这么快善罢甘休。这些角色都没有显示工会称谓，但交手的几个瞬间，叶修早已瞥到了几个人的 ID， 此时边跑边是逐一搜索，无一不是33级的角色。33级的角色目前在第十区，那几乎都是各大工会的精英，不挂称谓也无非就是没有显示他们的具体东家而已。叶修并没有为自己可以成功脱身感到庆幸，他忽然想到了唐柔的韩嫣柔下午被挂，那真的只是一次野外挂机的悲剧，还是说是遇到了这样的有心人？想到这个，叶修连忙消息那四人，询问他们情况。 死了， 唐柔的回复。他的韩嫣柔一直就是濒临状态，他想这路上边走边恢复的，谁想一出城就已经被人盯上，血蓝全见底，80%的状态削弱，吃药可以补充生命和法力，但是状态的削弱除了找医生付钱，再就只有耗费10分钟自动慢慢复原。唐柔想着空击城过去一线峡谷是足够让时间复原状态的，也就没去找什么医师。80%削弱如此大的幅度，有经验的老玩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对于一个濒临状态的角色，就是再高手大家也不会畏惧。唐柔操纵着韩嫣柔出了主城，没多久就遭到围攻，根本没有什么抵抗之力，就再度被人送回城了，这会儿还茫然着呢。 啊啊，怎么有人杀我呀，老大？ 豹子入侵这边回复的挺澎湃。 死了没有？ 叶修忙问。 还没有，我跑了，但他们一直在追。 豹子入侵说着。这家伙风格猥琐，叶修早料到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十有八九也会想到一条猥琐的出路。至于苏沐橙和乔一凡，那就更不用太担心。两人怎么说也是职业选手，以一挡百当然是不可能。但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想全身而退，至少还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况且这两人可能还是在一起的。 大神，有人追杀我们呢。 这是乔一凡的回复。 有人追杀， 又是刘浩在搞鬼？ 苏慕城这边都做出推测的。还不清楚，你怎么样？和易顺辉一起的吗？ 嗯，我们俩跑掉了，对方人不少呢。 有多少人？ 几十人吧。 这么多？都多少级啊？ 刚瞄了下几个，看了全是33级。 一家工会应该没有这么多的33级角色才对。 叶修发觉情况可能比他猜测的还要更残酷一些。这些人都是大工会的，这点已经从等级上都可以看出来。只是这么多的角色，绝不是一家工会目前就出得起的。这当中是多少家工会在出手？一家、两家、三家，还是更多，甚至所有？无论多少，叶修都不会太意外。他当然也是很明白各大工会现在的处境。副本记录被他强势占领，让各大工会在第十区的发展很受钳制。这些大工会拉拢不到他，心里肯定是不爽的。骄横惯了的他们，又哪会这么容易就屈服妥协？无论是从心情上，还是从利益上，在副本对抗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选择直接铲除这个打乱形势的家伙，这种选择再正常不过。 先不要出城，我们现在被人盯上了。 叶修先给唐柔去了个消息，只有这妹子是纯粹的新人，可能没太经历过游戏里的这些打打杀杀。 你们在哪儿？ 而后又问了一下苏慕城和乔一凡。 还在琉璃之地。 苏慕城说， 对方未必只有这些人手，或许还会有后续的支援赶到，一些低级的玩家即使不参与战斗也会成为眼线，往没有玩家的地方去，然后我们再找机会汇合。 叶修消息道。 好，随时联系位置。 包子，你在哪儿？ 包子入侵这边，叶修决定还是手把手的指点最为妥当。 空气城郊哈德村这边。 包子入侵回道。 哦，不错嘛，都跑那儿去了。 叶修称赞了一下。包子入侵这家伙虽然荣耀小白，果然游戏还是挺老道的，这个时候已经率先抢去了这种玩家不多的区域。哈德村是空基城郊外的小村庄之一，有点任务 NPC， 玩家根本也就做任务时会往这里跑一跑。除此以外，这里一没练级怪，二没好风景，没有人会闲着往这儿来。要脱身，自然首选这样的地区，否则无论是琉璃之地这样的练级区，还是空基城这样的安全区，各大工会的玩家到处都是。只要工会交代了下来，不参与战斗，给传传消息总是可以的，根本藏不住行踪。 嗯，这里见。 包子入侵的回答让叶修意识到，他到底还是把包子入侵想深刻了。 甩掉他们了没有？ 再观察。 小心些。 叶修一边说，一边又调转君木像的视角看了看他这边的身后。一堆33级玩家都没有放弃，尤其在后面追赶着。此处地势一马平川，无法掩盖自己的行踪，叶修也需要找一个像包子入侵所处的哈德村那样的地方，而此时他奔向的方向也正是如此。 怎么回事啊？ 一个说话声音，却不是来自游戏。叶修扭头一看，唐柔正趴在前台外面望着他。